是的，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国学堂，我是梁东。对面呢依然是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徐老师你好。 梁东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徐老师好，今天依然是素问金匮真言论第四。上一周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了冬不病必绝，孙泄而汗出也。今天呢开始讲腑经者身之本也。 上期节目我们最后讲了个顺啊，我说这鼻涕眼泪往下流，其实啊有点开玩笑。这个顺啊，我们说一个人是不是顺从你，是不是很温顺，你从哪看出来？ 从态度嘛，对吧？ 什么态度？从脸上看出来。 哦，对， 所以一个人顺从啊或者温顺的那个脸上那个表情，那个肌肉走向是什么？ 竖着的。 竖着的。一个人满脸横肉，然后呲牙咧嘴，那个一看就不顺，你得把它捋顺了。它指的是一种面部的表情， 肌肉群走势。 肌肉群走势，补充上次说的这么一个字儿。其实这么一想一想，每个汉字背后中国人的那种智慧，我们现在就是用而不知。 那说到这个地方就讲到了夫精者身之本也，精这个字对不对？精这个字你看，左边是个米，右边是个青，为什么精是一个米青呢？ 你再猜呀、啊、那个青也能猜着什么呀？ 青就是下面是个月，那上面是什么呢？ 上面等于是两个土落在一块儿，那月呢？ 月肯定是肉了。 精一个是五谷之精，五谷是精之本，所以我们说想养精蓄锐吃什么？ 想吃米， 吃五谷。为什么说五谷是补充我们精的最好的东西呢？就是说你把五谷转化成你的精的消耗的，你的能量是最少的， 是最能够容易消化吸收的。 哎，你看我前一段时间看陈水扁停止绝食以后，马上报纸出一消息，陈水扁开始进食米汤。他怎么不吃肉啊？ 对呀、啊、他为什么不吃肉呢？ 很多人大病一场起来以后就想吃什么小米粥咸菜，他绝对不是想吃肉。为什么？当你身体消耗了很厉害，元气不足的时候，你又想依赖于外界的补充，补充自己的精气神，那个五谷是最容易被你转化的。所以真正我们说想健康长寿，就是节能减排，尽量减低自己转化异物的时候消耗的那个气血和能量，所以吃五谷是最经济的。 所以有些人他既不吃米又不吃面还不吃主食，光吃肉，晚上就吃菜，这其实真的很危险的。 一个是消耗你很多，再一个就是说那个东西转化成以后，它带有很大的它的本身具有那种能量。吃肉的人欲望强，攻击性强，你看吃素的人比较恬淡，比较安静。 对，素食主义动物也都这样，老虎和马就不一样，对不对？ 老虎和羊很不一样。 对啊， 你看我们说那个安详的祥，他就是用个羊，他都不用个老虎在那儿安详，他老吃肉的人他就安详不下来。所以古人说食谷者会，想开那个会而不是去纵那个欲，那你就吃五谷。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我以前学中文学那个朝贵论战，还是说这么一句话，肉食者鄙，你别看你混到了能有钱买肉，整天吃大鱼大肉，其实呢你往那个纵欲那条路上走了。真正养生的话是吃素或吃五谷。 那这个精呢在左边是个米嘛？ 米。 那右边呢，这两个土一个月又和精有什么关系呢？ 也就是说补充我们精，一个是吃五谷是最根本的，还有个叫五畜或者五畜为益，锦上添花。就是说这个人要活的什么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话，你光吃五谷就比较恬淡。 对 啊，你看出家人剃掉烦恼丝，跟自己的家人的关系都撇清了，断绝了，自个儿一个人静静的休息。可是作为一个生活在正常社会中的人，你有各种社会关系，你就得显得什么有情有义有血有肉。你看那个情字的那边是什么？ 也是嘛，是的， 也是这半面。所以这个我们做个普通人来讲，在吃五谷的基础上多少还得吃点肉，要么显得呢有点不近人情。 OK， 那说回来，说夫精者身之本也，那这个精在您的观念里面它是指什么样的东西呢？ 精是指我们的脑髓。 哦，是吗？ 脊髓骨髓。 哦，这个就是精。 这都是精啊，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精髓精髓，骨子里的东西都是精。夫精者身之本也，那是我们生命的基础。 那生小孩的那一口浓痰化不开也是吗？ 也是精，那生殖之精。其实我们的体液就是转化成体液的，变成身体里面细胞里面有细胞液，细胞之间也流动着体液，淋巴管里也有液，血液，所有的这些液体的东西，地球70%是水，人70%也是水，但这个水不是我们喝的那个水，是我们的体液，所有的体液都属于我们的精，液体或者半固体的东西都是精，这是我们生命的根本。所以你想，一个人老出汗，老拉肚子，老吐口水，老吐痰，老流浓鼻涕，或者老流白带特别多，或者老遗精，这都是伤你的精，都是在伤你的本。腑精者身之本也。 那您说有痰是吐还是不吐啊？ 吐啊，有痰就吐，但是真正要修行到高的境界，就是不生这种痰，你把它顺利的转化成了你的是吧，炼精化气，化成你的元气，炼气化神，变成你的智慧，这是正路。 腑精者身之本也，此话怎解？ 这是接上期我们说的啊，就是说冬天要避藏，不要让自己松懈而汗出。松懈是什么？顽固不化，你拉出来的东西都有你没消化的东西，或者呢呕吐也好，或者拉肚子也好，把自己那种肠黏膜粘液都拉完了， 吃葡萄皮儿吐葡萄皮儿啊。 对啊，这其实都在漏精。漏完精以后呢，这冬天你没有好好的避藏，以后你就身体要出大问题。他是接着这句话说的，为什么说不让你冬天汗出，为什么冬天不让那么拉肚子，他是说你遗失的都是你身体的根本。 嗯， 我们说的是本啊，本是树干， 嗯， 身也是我们的躯干，支撑我们这个身这个腔子里面这些能量运作的物质基础都是这些精，你不要把它遗失掉。接着下一句话就说，藏于精者春不病温，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在冬天很好的养精蓄锐啊，把自己的那个精养得很足，藏得很好的话，到了春天生发的时候，你就不会得那种温病和热病。 于是我的问题就来了， 嗯，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人的一天晚上呢也是冬，对不对？那么既然说冬天的时候藏精的时候，那有一些年轻的夫妇到晚上，那应该是晚上呢还是早上呢？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嘛，对吧？ 对， 性之所至，尽兴而归。 对呀，你不能说人是四季发情的，你不能说我春天最爱发情，我冬天我就不干了，不对。人是万物之灵，它有一个比别的动物更高的东西，在这一点上，人的那个人情要远远比你说的这种天时、春夏秋冬和早晚那个时辰要重要。夫妻两个人都动情的时候，那是最佳时期。我看了我的博客上有人留言说，哎，我们夫妻俩想生个好孩子，我们是不是怎么怎么算算日子，我说这就有点刻意了啊，人算不如天算，情之所至，春情萌动的时候，那会儿是最好的。大家都受过这个女性这个啊，不是都受过啊，很多男人受过这个女性来例假时候那种恶劣的脾气的伤害，但是我告诉你，有阴就有阳，有恶劣脾气的时候就有好的脾气，温顺柔媚啊，柔情似水的时候，你猜那个时候是什么？ 什么时候？ 排卵的时候。 会吗？ 其实人是一个动物，它也受到自己生理功能变化的这种影响，就是说一般来讲，女性在排卵期的时候，那会儿性格是最好，容颜温顺，态度温柔，那会儿是最动情的时候。你错过了那个，没给人好好的伺候好啊，人家求子怀孕未遂，最后那个例假雪来的时候，那脾气当然就不好。 哦，这样，这是一种， 哎，也是一个春夏秋冬。 哦，那他也有他自己的那一套循环。 哎，那一套循环。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不扭曲，不变形。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黄帝内经》帮您轻轻松松活到120岁。好，欢迎回来到国学堂。刚才我们讲了，夫精者身之本也，那接下来呢，就是藏于精者春不病温。 对，这个我说精啊，就是我们肾主藏精，肾这套功能它是制冷的，心的这套功能是制热的， 你再往开扩展一下，就是肝是往上走，也是制热的，肺也是制冷的。 那脾是什么？ 脾是中， 调和是吧？ 中间啊，往这儿多了，往这儿少了，它起一个平衡作用。所以你看到夏天人觉得热，北京这两天又特别的热，很多人就觉得特别燥，特别热。其实啊，你看肾精足的人，他那种体液循环就好，因为什么？就好像那空调里面那个氟利昂加的足，哎，人那个制冷效果就好。氟利昂一没有，精漏完了，外面热，他跟着就热。所以你看，一种越是那种浮躁的，外面热，跟着自个儿也热的人，一看肾精不太足。现在你看人，到了夏天喝冷水啊，然后吃冷饮，吹空调，想把自己心的这个温度啊，就是这个热的温度降下来。就古人讲，心静自然凉，谁让这个心火静下来？谁克火？水克火。这个水不是你喝那个冷饮的水，就是我们这个精化成的这个水，化成这个体液，它循环起来以后，自然让你能够平静安静下来。再说一个字，也带那个叶子，树叶的叶。 对， 一个火加一个这个一叶书两叶书的叶，念什么？ 烦。 烦。什么叫烦？火上头叫烦。你这个火苗往上窜，火性炎上，你怎么治这个烦？就是让你的肾水足了以后，它自然就不烦了。肾水一虚，别理我，烦着呢啊！整天就看着谁也不顺眼，心火太旺。 那就是从群龙无首到亢龙有悔。 其实能潜下来，其实就是让人的肾精变得更足一点。 所以那个火生派的郑清安，在他的书里面有讲到这个嘛，主要作用就是把心火啊，那个龙，它这个比喻引下来。我觉得他治病的所有的策略都是这样，对不对？ 但是前提是要肾精要足，如果你锅里没水的话，你怎么引它引不下来？ 对，它也藏不住。春不病温，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风略，此平人脉法也。 这个冬藏于精，春不病温，在以前我们讲《四气调神大论》时候也说过啊。下一句话叫冬伤于精，春必病温。就很多人一到开春以后呢，就是突然高烧起来了。 对呀，感冒啊什么的， 就是得了温病了。 对， 温病和伤寒它区别在哪儿啊？温病啊，它受是热邪，热邪就是阳气萌动，外界阳气生发，然后你跟着也就是阳气被鼓舞起来。温病是热邪，它直接伤哪儿？ 那它应该直接伤的是内脏吧？ 哎，直接就伤阴，就伤我们的内脏那个阴。我们说伤寒，寒气是阴邪，它先伤的是我们的是阳。你说一说我们伤寒，伤寒第一道防线叫足太阳膀胱，而且寒气是从下往上走，先伤足太阳膀胱，然后伤足阳明胃，或者再伤足少阳胆，它是从六腑这个阳伤起来，所以它不可怕，它六经有个传遍，慢慢往上走。这个温病讨厌在哪儿？它是个火邪热邪，它直接就入脏，他根本就不经过六腑，所以他第一个伤的是手太阴肺。所以温病调变第一句话叫温邪上受，他不是从足下起，他是从口鼻进来的。温邪上受，首先犯肺，犯的肺就是手太阴肺。 所以当年那个 SARS 就是这个样子的了。 SARS 是一种温病啊，然后呢叫逆传心包，如果你的肺这套防线不太稳固的话，直接就攻到了第二道防线，叫手厥阴心包经。伤到肺的时候它什么表现啊？肯定是咳，然后皮肤开始出现那种红疹啊、瘙痒啊，就是说皮毛的这些症状，就咳或者是烧起来了，伴有咳，开始是干咳。如果你肺的那个阴液比较强的话呢，你会咳出一些痰，咳出痰就把那个邪气带走了，出来人就没事了。可是这个人如果是阴，肺这个太阴，这个阴不足的话，你冬天没好好藏精，结果呢他就往里走了，往里走就伤到心包。伤到心包会出现什么症状呢？到春夏的时候受了温病以后，伤到心包马上就是出现什么扁桃体，就是咽喉红肿。我们说了，这个五脏在体表都有开窍，肝开窍于 目嘛， 肾 开窍于耳嘛， 脾胃开窍于口，心开窍于哪儿？ 舌。 哎，你说开窍是不是个窟窿？ 不是。那您说是什么呢？ 对啊，你眼睛是不是个窟窿？ 对啊对啊。 什么叫窍？它是个窟窿。 对，那蛇不是个窟窿吧？ 蛇不是窟窿吧？ 对啊， 那心开窍于哪？ 那心就只能开窍于喉咙，对不对？ 对，咽喉。所以扁桃体一大一红一肿，这就说明这个热血到心包了。所以你让扁桃体如果化脓感染以后，很可能就引起心肌炎，就往心上走了。还有到心包以后，人会出现什么呢？抽搐。你看小孩子一烧吧，就烧的有点抽风了啊，就抽起来了。这要一高烧再抽起来，这是爹妈能吓死。如果心包这道防线再被突破，到哪儿？ 到心啊， 就到心了。最后一道防线都不是防线了啊， 就 被人直捣鸟巢，直到这个太和殿了，就是手上人心。到心以后就开始出现什么神志症状，这人就开始昏迷说胡话，还有出现什么心主血， 嗯， 出血，皮下有出血点，还有这个其他地方会鼻子会出血，反正身体会出现好多出血的症状。 七窍流血啊， 七窍流血，如果再不抢救好，这人就会死掉。所以温病伤人很快的，三部曲，先伤肺，再伤心包，然后直指人心，伤到身心神。所以你看东部藏经，春天就会得这种温病。 哦， 你从根上倒，如果你经那个肠那个经还有那个体液充足的话，这种热邪伤不着，或者伤到你，你就在肺那个阶段就把它淡掉了，就不会点的灯枯油尽，然后往这个心包和心上走。所以我们中医学说四大经典啊，内经、伤寒、金匮，还有就是温病调变。温病调变就详细论述了这个温邪对人的与伤寒不同的那种伤害，所以它辨证不同，用药完全不一样。 所以有一个叫温病派的，就是指这个的咯。 就是这个啊，红叶老师师承的那一派是温病学派。就以前跟你做节目讲课那红叶老师，就是叶天士、吴鞠通他们那一派。而且我告诉你，就是经济越发达，人们的生活越富裕，得温病的可能性越大。 那所以温病派都应该是在江南地区流传比较广吧？ 对，富庶的地区达官贵人得的非常多。伤寒你看什么人得的？穷苦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颠沛流离。你看三国那会儿什么军阀混战啊，人民流离失所，曹操写诗嘛，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啊，是吧？张仲景写伤寒论说，于宗族相多，至建安以来死了大概有十分之六七都死于伤寒。为什么？战乱以后田地荒芜了，青壮年都被征去当兵，然后粮食也吃不上，人们就得伤寒。中国现代社会你猜得什么病人多？ 对，就是那种富贵病，温病。 温病，温病原因内经说了，啥原因？冬天流失的那个精太多了。现在人们灯红酒绿啊，不夜天，整天熬着夜喝着小酒，整天都在伤精。 怪不得红叶老师的课那个病人都是高端客户，个个都是有钱人呢。 全呢，红叶老师在我那儿讲课全都不是休息天，人都是正常工作，都是有钱有闲的人才能听我的课。 哦，失敬失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每周六周日晚11点到12点，梁冬和您一起打通身体奇经八脉，探讨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这里是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重新发现中医太美，欢迎回来到《国学堂》，仍然是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一起聊的这个话题，讲到温病这个话题。 对，温病啊，最近你不是请那郭老师讲《伤寒论》的吗？ 对， 其实你有机会应该请一个就是温病的老师来讲讲这个温病学派的理论。 对， 就是说特别针对现在这种时弊，就是现代社会大家都富裕了啊，都有机会去吃啊喝啊玩啊乐，但是这种乐过头了以后呢，其实就是伤到自己的筋，伤到自己筋的一大表现就是开始人们得温病。这种温病呢还有就是， 那瘟疫算不算温病呢？ 温病和瘟疫区别在哪儿？温病啊，它跟伤寒的症状有个区别什么呢？就是说它也发烧，但它不恶寒。恶寒就是讨厌寒。得伤寒的人有个特点，他发着高烧吧，他怕冷。 对， 你一测他体温38度、39度、40度，但是他那儿就要盖被子，盖多少层被子他也觉得冷，这一看发烧恶寒，伤了寒了。温病是什么？发着烧，扯着胸口，蹬着被子，要吃冰，要冷饮，一看温病，受了热邪。 哦， 两个受的邪气不太一样啊，所以冬天那个养精是很重要的。 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风疟，此平人脉发也。 前面是说冬天对春天发病的这个影响， 后面这个就是指的夏天吧？ 夏天呢，我们说夏天是不是夏三月，此为番秋？ 对呀、啊。 教大家什么？ 无厌于日，若有爱在外。 哎，你看现在人是什么？不出汗。夏天暑，你看这个暑啊，挺有意思。上面一个日，前面还有个日，中间是个土，呵呵，是吧？ 对， 暑啊，我再给大家说一下暑，因为现在正好是这个夏至以后开始，马上就小暑，小暑完了大暑。我们讲六淫啊，中医讲六淫邪气。啊，正常季节变化，风寒暑湿燥火，只有里面只有这个邪气暑，它是个复合邪气。为什么叫复合邪气？ 此话怎讲呢？ 暑必夹湿。 对对对对， 暑和热区别在哪？ 就是湿，湿对吧？ 啊，我们怎么说这个人得温病了，中了暑了？其实呢，夏天有个特点，温度高，湿度也高。如果一个人同时受了这种热邪和湿邪同时进到你的身体，你就中暑了。哎，干燥而且有水喝，你不会中暑啊？你别沙漠里面待着，那就是不是中暑，那叫中了火热之邪。真正中暑是什么呢？就是说中暑人的表现很有意思，体表热的跟火炭一样，你摸他肚子冰凉。 为什么这样呢？ 就是啊，脾胃被湿气给困住了。 哦，阳气上不来。 什么叫阳气上不来？就是说脾胃本来说啊，吸收进去我们吃进去的这些就是水液啊、饮料啊，然后呢被身体吸收以后，哎，我出点汗，可是它这套功能被阻滞住了，湿气嘛，湿邪是嘛，缠绵黏腻，就是那种清浊不分的那种感觉，最后就是什么，外面烧得很厉害，里面这个水又供应不上，所以它是一种矛盾的结合体。你说给治暑病怎么治？你说你给他发烧，你得给他用凉药吧？可是他脾胃是寒的。你说想把他脾胃的寒湿之气给他去掉，你得用热药吧？结果他外面还高烧，很矛盾。所以中医取了个平法，用不太热的药叫芳香行脾的药。 藿香， 哎，藿香、佩兰、紫苏这些香味的药，我又不会太高的增加你的外面受的这个火热之邪。你比如说你要用麻黄、桂枝，这就不行。芳香行脾。还有呢，叫淡渗利湿，治中暑有个非常有名的方子叫六一散。六一散里面就两味药，滑石、甘草，都是利尿的。就是说吃完这个药以后， 先把这个水去掉再说。 哎，先把你，很多人说，哎，我这一肚子水有湿气，为什么不能把我的热气给屏蔽掉？你想想，你在大海里航行，你周围是不是都是水？ 对呀、 啊，你会不会渴死？ 会啊。 你当然会，那个水湿和你正常体液不是一回事儿，所以你怎么办？你想让你的精液复苏复生的话，你先把邪气给我去掉。这个六一散就是用滑石六甘生甘草一配成这个散剂。为什么配成散剂呢？中医用丸散、高丹、汤液都有讲究。这个散剂就像那种土一样，它能把那个水湿啊给它吸收掉。 对对对对对， 就好像那儿有一滩水，我那唰。一堆干沙土给它上去，这个六一散先把湿气排掉，然后再用经常用的藿香正气水，就把体内的吸收进去的这些水湿让它化成我们变成我们的这个体液。还有个更厉害的药叫石滴水， 这个东西我听说过。 石滴水治中暑特别好的一个药，它里面用的药更热，它是那种中暑以后肚子还绞疼，就痛的打滚的那种中了阴寒邪气的人，所以用这些药呢，就把脾胃的这种湿气去掉，然后再用一些凉的药，这就是我们中医治疗暑病的原则和思路。所以夏天预防中暑，第一条，您别到太阳底下暴晒去，是吧？ 嗯。 这个无厌于日，你也不能 暴晒。 第二个，千万别把自个儿脾胃闹凉了，脾胃一凉，那儿一停下来，你极易中暑。 那是不是晒着太阳喝冷饮，这样会比较容易中暑啊？ 这绝对中暑。晒着太阳吃海鲜， 晒着太阳喝冷饮，就是绝对是中暑的。还有我说过了，夏天很多人中暑以后出现吐和泻，这种吐和泻都不能去制止它， 那是他身体的自然反应，对不对？ 哎，其实他就想把脾胃里面这种湿气痰浊给它去掉。所以你碰到夏天出现吐泻的人，你就记住给补糖盐，就有点糖，还0.9%的这种盐水，给他及时补充体液就行了。你千万别去制止他这种排除毒素的这种反应。 对对对，用郭老的话来说呢，叫做排异。 排异啊，这个夏暑我们说了，第一不要中暑，不要吃寒凉的东西或者寒性的食物。我经常现在嘱咐病人，就四大不能吃：冷饮、 水果、 水果、 牛奶、 牛奶、绿茶。我今天来一个我的一个患者说，哎，是的，他原来是买咖啡的，说经常喝点咖啡，结婚以后想要孩子就停了咖啡了，改喝绿茶，喝的就是一肚子寒凉，脸上长了一层黑斑， 我还以为长着一脸绿色， 有点发绿。后来我跟他说，我说咖啡吧，长在这种热带南美洲，它还是属于一种热性的饮料，你在烘焙焙干以后它偏热，可是这个绿茶在我们这个民族里面适合南方那种炎热的气候去喝，到了北方确实不太适合。所以这种四大不能吃对很多中国人的体质是正确的啊。很多人说我不吃水果我这个维生素怎么办，哎呀，我说这个商业的推广和宣传和我这个一个大夫的话真是不成比例， 那力量就太强大了， 力量太强大。你看现在广告啊，我看到某红茶什么冰红茶的广告，前面一大推是运动员在那儿热血沸腾汗流浃背在那儿运动，接着马上夸一个冰镇车，就是那冷藏车打开送来一箱一箱的某某牌子冰镇红茶，大家举着脖子仰起头就喝。我想这拉动内需也不能靠这个伤害人的身体来作为这种代价吧，而且这个内需拉动得很厉害，这些人马上要得病，这些人马上要住院，这些人马上要吃药，这个 GDP 倒是上去了，最后再你一算就是什么，左手掏钱放右手兜，啥也没有，还是个负。 所以很多广告人呢，其实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扮演了一个，哎，当然了，这也是无知者无畏， 为我们医生创收扮演了很重要的，但是你挣了钱 很可悲嘛， 不舒服是吧？ 但是他不知道也无所谓了，对不对？ 嗯，好，建议大家啊，夏天一定要防止中暑，防止中暑两个，一个是不要暴晒，再一个就不要吃冷饮。 好，稍事休息一下，马上继续回来的中医太美。从医学到哲学，一样的黄帝内经，不一样的新鲜观点，梁冬、许文斌一起发现中医太美。重新发现中医太美，欢迎回来到国学堂。暑夏哦，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风烈。他说这个汗不出者，就是说夏天还是应该多出点汗的，对不对？ 对，夏天要比其他的季节呢，就是要出汗，因为什么？人的阳气往表走。可是我的很多病人不出汗，很可怕的一件事。第一个说明什么？没有阳气。第二说明没有体液。第三个说明什么？经络闭塞。所以我前两天博客上留个言，有个朋友说，徐老师，自打我听了你和梁冬这个节目以后，我现在不喝冷啤酒，然后什么怎么早睡，就是圣人行之那一套。他后面一句话特精辟，他说我今年夏天我开始出汗了，以前全被冰镇闭塞住。所以呢，夏天我们要适当出点汗。你看北京这么热吧，就是昨天42度，我就走在那个不是阴凉点，就走在那个阳光下，我觉得特别舒服。我感觉到我的身上就有一种凉丝丝的那种气在往外散，真的就那种感觉。所以夏天的话，我觉得是一种热烈热爱的这么个季节，你非要吹空调，真的太不舒服。 所以夏天一般出点汗，另外谈点恋爱呢，就叫做若有爱在外，对不对？张楚说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当年一首歌很著名的，对吧？ 如果你不让这个汗出来的话，到了秋天你要落病的。他说了，秋成风虐，就是说到了秋天你没来得及把这些邪恶的东西排出去，那我秋天呢就开始什么闭藏了，一闭藏又把这些东西收回到体内了，就成伏邪。 用李可李老的话来说呢，这个东西叫伏邪，对， 潜伏 伏邪啊。 对啊， 最近有个电视剧叫《潜伏》吧？ 哎，这个电视剧挺有意思。 好像有一个人叫梁东哥的。 对， 这两天我用梁东的名字搜的时候呢，老看见梁东哥。 就说起潜伏了，这个潜伏啊，我是因为现在工作太忙，欠别人的债太多，这个又得答应人录节目啊、写书，我就没有时间看电视。但是这个潜伏啊，居然就吸引了我，因为这个里面那几个演员的那个演技啊，太棒了。我这个看，有时我对这个电影电视比较关注，我就看人就是 观其颜色嘛， 我就喜欢察言观色嘛。我看了有些那简直有些就惨不忍睹就不看。哎，但是这个《潜伏》这个电视剧啊，从主角到配角，演的个个出彩，哎，就不由自主让你就跟着，哎，特别有味道。我就开始看，看后面几集吧，我就想往前倒着看，就从第一集开始，我从网上有那高清视频，我就倒着看。结果看了几集以后，你发现我出现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 心里特不舒服。 潜伏了，呼应了，是吧？ 你老看这种阴寒负面，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互相猜忌，然后你活生看到一个热血青年充满着理想，投身到一个组织和事业当中，最后发现这个组织又特别邪恶，然后就被迫改变自己的理想，加入到另一个组织。而且我发现我好几个病人看完潜伏犯病了。我就说这个电视剧的那种情节，它好，因为什么？好的电视剧可以，或者好的演员可以带动人的情绪和情感。这几个演员太好了，居然把我都带进去。 我觉得更可怕的是那些演员怎么办？ 哎，演员一定要出戏，能入戏能出戏，出不来你就要完蛋。 真的，当年你看那个《红楼梦》，那些演员投入演的，后来每个命运呢，都受到那部电视剧的影响。 啊，所以那个古代的这个演戏啊，古代人为什么要戴个面具？戴着面具，我是他；卸了面具，我是我。包括京剧，他不戴面具， 画脸 谱，涂那种脸谱油彩，一卸妆，我回来了。这个人穿上制服，为什么说 制服诱惑、啊？ 制服诱惑，一穿上制服，我是他；一脱了衣服，我是 对。他有那个所谓的角色认定的问题。 角色，你这个人的心神啊，不由自主就会，就好像人说封建迷信附体一样，你穿上那套行头，你的所说的话，所流露的情感，你就不是你了。你把它一卸，你回归到本性。但是我们现在呢，一入戏进去以后出不来，所以很多演员就因此而得病。我看到几个报道，有的人是去世了，有的人是经过很长时间才把自己调整过来。所以我说啊，这个电视啊，或者是某些戏啊，有些人还真不适宜看。 所以如果控制力不好的话呢，我建议干脆还做个本色演员也就算 了。真的真的，你看我就佩服那些大家，哎，入戏。但是我觉得你真能出来吗？你看咱那个彪哥，傅彪，你看演大腕的时候就对着那个塑料人，彪哥说哭夸就哭，当时看了我头皮就有点发麻。因为我现在有一个什么问题，我给人讲课，我给学生讲课，讲几个小时，我没有教材，没有讲义，我就讲，我很流利，不打磕巴都能讲。我现在到电视台录节目，我对着那个不是人的那个摄像机那一只水汪汪的大眼睛，我大脑空白。 对啊，因为你平常看到那都是两只眼睛，突然看着一只眼睛的，还是很可怕，对不对？ 都说我跟你做这个节目做得好，咱俩是活人，而且非常熟悉，非常情投意合，有共同这个追求理想，人聊天，哎，很有场，很有感觉，不累。哎呀，对着那个摄像机以后，大脑空白。我在气象局做那节目，我就五分钟啊，就每期节目五分钟。我老想，我一个能讲三五个小时不打磕巴人，五分钟我还讲不来吗？上去就讲不下来。你说那个状态，你看那些电影演员演电视。演电影演电视都对摄像机啊，你多大功夫。 所以呢，我给你一个建议，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因为我曾经做过这个工作嘛，所以搞一个双机拍摄比较好，像两只眼。 但是你看有那些就是气场强的那些老师啊，比如说于丹老师，于丹老师说我可以对桌椅板凳我讲多少小时课没问题。 哈，学梁朝伟啊。 哇，这种人气太强了，是吧？就是他可以感动顽石点头，像我这种需要看别人脸色，看别人的眼神，有反馈，人家瞪我一眼我就觉得，哦，我哪儿不对，哎，人家会心一笑，我马上就心花怒放。我对着桌椅板凳能把我讲死。我建议大家晚上睡觉前把陌生人请出卧室。你知道谁是陌生人？ 电视。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关你什么事儿？人家几十年前发生事，人家家发生个什么事，你在那儿看的涕泪交流，然后躺在那儿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然后一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傻不傻？所以我那天跟马未都一块做节目，马未都老师说了一句话：卧室就是卧室，把电视请出卧室。很多人失眠就是因为家里有个异物，这个异物老带着一些奇奇怪怪的各种信息，跟你八竿子打不着。你说你为孩子高考啊，为这个单位什么升迁啊，闹点心烦意乱睡不着，还情有可原。为了这个发生在几千年前跟你都没关系的事儿，在那儿不知道。所以我说这个刚才说到这个潜伏这个事儿了，而且你发现没有，做特工的人都是心理素质超强的人。那个活一般人真干不了。 对，尤其是那个女特工，对不对？万一做了女主播还被人所以啊，女特工很危险的。 我们还做个普通老百姓。 阿弥陀佛啊，马上回来，稍事休息一下，继续国学堂。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依然回来到国学堂。徐老师刚才讲的这个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风疟，那这个风疟又是怎么回事呢？ 风疟我们刚才讲了，就是如果你这个夏天汗没出完的话呢，到了秋天这个毛汗孔的这种闭合收敛就不大利索，就好像你关门上卡了个缝儿。另外这个疟疾我说了是一种正邪交争的一种反应啊，就是说你想推他出去，他又不出去，就好像卡在这个门当间儿。我们怎么办？还得让他出去。但是这个出呢又跟我们用麻黄桂枝汤的发汗不一样，所以《伤寒论》里面专门有一章就是论少阳病治疗什么往来寒热，用什么方子？小柴胡汤。 小柴胡汤有什么意味？ 小柴胡汤就是专门什么，一个是去邪气，它里面去邪气的用什么柴胡、半夏、黄芩，另外一个叫鼓舞正气，用什么党参、生姜、甘草、大枣，这它是两组药。因为什么，这个疟疾是一个正邪交争嘛，你又得驱邪又得扶正，小柴胡汤正好就顺应了这个又驱邪又扶正的这么一个道理。所以我们中医治疗这种风疟，就是这种疟疾，叫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心烦喜呕，就老想吐也吐不出来，但是吐完了以后又挺舒服，身上一阵冷一阵热，就用这种方法去治。要想不得风疟，那么您就是夏天多出点汗。但是我们现在人夏天干脆不出汗了，就把那寒气闭在身体里面很深，他连那个疟都达不到了，他已经到了什么呢？寒入骨髓，他已经不到那种半表 伤筋， 伤筋啊，伤筋就是我们说那个肌腱的病，还有叫伤骨，第三叫伤髓，就更往里走。 那白血病就是这样的咯， 白血病包括现在得了很多人再生障碍性贫血，其实就是什么？你知道血液从哪造出来的吗？骨髓。 对啊， 是骨髓的髓化生的这种血液。你比如现在人说治白血病还得骨髓移植的嘛， 对， 是吧？所以其实是寒气入到了骨髓，把人的那种造血的功能给压制住了。所以你要说往根上倒，很多人真是就是四季养生养藏养长养收养藏不当造成的啊，表现在这种半表半里吧，打个摆子，人还知道哦你是病了，而且还在表面的。那种寒入骨髓那种潜伏期啊，就跟那个潜伏的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发病， 那就很可怕了 啊。那就等到一定的时间，人家说哎，这个人怎么突然得了这么一场大病，你怎么不看敌人早就潜伏在你的中枢中央骨髓里面？ 那怎么才能够知道有没有潜伏下去呢？ 号脉，我告诉你，号脉红叶老师的脉法那是我见过最好的一个脉法。这我告诉你，这个学中医啊真跟师承有关系。我的老师教我一套是切法，就是探查病气，是十二经皆有动脉，我们是一个就是比较笨的方法，需要摸的地方很多。这个红读取寸口你知道是谁发明的？ 不知道。 扁鹊， 就是扁鹊之前啊，普通这些大夫都是要三步九后啊，上中下三步啊，我们都摸一下他那个动脉跳动的地方，来确定啊，你这个精气弱还是这个气虚。扁鹊它有特异功能，它是被常商君教授传到得了真传以后，他能够什么望诊的功夫特别强，所以他叫望而知之谓之神，他是个神医，切而知之谓之巧啊，所以他就读取寸口， 验证一下而已吧，他基本上已经看得差不多了。 哎，你说对了，所以那个司马迁写《扁鹊仓宫列传》记载扁鹊的故事，他说特以诊脉为名耳。挂一幌子，你说不给你摸一摸吧，好像不像个中医，但是在摸你之前人都看见了，所以扁鹊是可以读取寸口的。就是说有一些超常感应能力的人光好寸口脉啊，什么叫寸口脉，就是我们手腕上这个寸关尺这个挠动脉搏动处，你要没那个本事，那你还踏踏实像我这样啊，十二经皆有动脉，你摸摸，你说人肾虚，那你摸摸那太溪有没有脉跳动，太溪脉没有跳动，你说人肾虚，太溪脉那跳得蹦蹦的，你还说人肾虚，那就不对。中医是有诊断的客观依据的，不是上来就说你这虚那虚，你给我拿出证据了，是吧？我的病人现在都问我，徐大夫，你给我看完病，你说我哪儿虚啊？我说你怎么不说你是实症啊？人们现在都承认自个儿虚，不承认自个儿实， 怎么会实呢？ 你知道什么叫虚吗？该有的东西没有。 哦，你叫虚。 那什么叫实症？ 不该有的有了。 哎，有慧根，举一反三，该有东西没有叫虚，有了不该有的东西叫实。现在人都从那个虚不足的状态发展到了什么？有了不该有的东西，那你怎么治？ 要做减法。 哎，为道日损，为学日益。找到我看病的时候，这个人那个虚的状态已经过去了。都开始有了不该有的东西，所以我到我这儿治病，为什么我很多病人都得扎针呢？先去邪气。很多人说你为什么我这么虚，你还给我去邪气？我说虚是你的本质啊，我不否认。但是现在情况下是什么？你有了不该有的东西。当你有了不该有的东西的时候，你给他用滋补法。第一，你补，那就是什么？关门打狗，你把狗打死了，最后你们家一团糟，是吧？这个公牛进了瓷器店，你咋办？你打。 所以啊，人生还是应该做减法。 投鼠还忌器呢，所以怎么办？不能补，也不能益。为什么不能益啊？ 越加越多。 家里有了敌人的时候，你再给人益，谁长大？敌人长大了，是吧？ 对。 当年这个解放战争的时候，那蒋介石那么多美械装备，都是什么外来滋补的吧？最后都落到谁手里了？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照了，是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给他用什么滋补的东西，你先哎把这些不该有的东西先去掉，然后再给他补漏洞，然后再加这些进益的东西。所以这些说起来，就是说号脉这个事儿啊，红叶老师他们那派传的都比较好，一号脉就知道了。 我觉得你说这个号脉这件事情来说，就说明中医啊绝不可能批量生产。 不可能。 嗯，你想就跟教一个钢琴师，对不对？你带一个钢琴师怎么能批量生产钢琴师呢？ 对啊， 那手把手教他要靠 手。你怎么可能让一帮这个耳不聪目不明的人去？你看啊，好多人说挤的中医说，你们号脉能号出什么来？我说我问你，我说那个乐队指挥几十个人在那儿弹，谁拉错了一个音符，人家说哎，梁东你拉错了，我们在底下傻呵呵听，谁拉错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你就说人家乐队指挥不知道，对不对？这是一种培养出来的敏锐的感觉的能力，是吧？所以要看根气，有这个根气没人传授给你，没有师承也学不会。再一个就是号脉的时候，就刚才上期间我们讲的按桥，给人做按摩时候得全心全意，号脉时候干嘛呢？号脉时候还想着股票呢，我们也有一个大夫号脉摸到人家手表上了，说哎，你这个心率还挺准，心不在所以你以后啊，我给大家出个主意，你判定一个人是不是中医，号完脉你问问他 啊。问什么？ 问问我心率多少， 号安曼，你哎，号脉，我上几期节目我说李时珍写了个冰湖脉学， 对， 里面有27种脉象， 对， 你最简单的，我们说号脉快慢吧， 对呀、啊， 对吧？你能告诉我心跳快还是慢？ 嗯， 我们管慢叫什么迟，管快叫什么硕，就是数学的数，我们叫硕，是吧？再快叫急，正常人叫缓，古代没有表。古代人怎么叫一吸一呼一吸之间四跳四下，一吸四至。 这个呼吸啊，是医生的呼吸还是病人的呼吸、 医生，你看古代人号脉之前先调自己的息。 嗯， 医生是调息就跟练功一样的，然后一呼一吸之间他跳四下，常人之脉，跳三下迟脉，要么就阴寒内盛，要么就阳气不足，超过四下五下六下有热叫硕脉，要么是虚火，要么是实火，这起码的脉象，你应该医生应该告诉病人吧？号完脉以后说，现在我们一般都有表了啊，因为我看所有的病人跳多少下，这叫心率， 嗯， 这个率就是率领的率， 嗯， 还要看什么心率，那个率是纪律的 律动的律， 哎，律动的那个律，我们说心跳是有节奏的，健康的人是那个心率是齐的。是吧？是匀速跑，不是会出现什么停跳啊、间歇啊，那叫心率不齐了。所以你病人号，医生给你号完脉，第一，你看看那个大夫给你号脉的时候，那个手指头是不是凉的 啊？如果这个医生自己都凉的话， 医生仨手指头冰凉的，你马上退号，别让他号。一个人手凉的时候，他那就说气到不了这个手指的末端。当气到不了手指末端上，你会感觉到什么？你什么你也感觉不到，那就是那个麻痹，那个痹，他自个儿还痹着呢，给你看病，你不从他身上招病就不错了。我记得我们以前有个笑话，说是有个中医大夫给人看病，现在中医大夫怎么证明自己是中医呢？得号脉吧，号脉又号不出个所以然，人怎么号？还得号，先号左手，嗯，心里默念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默念完了，右手，然后锄禾日当午，又默念完了，脉华硕， 全都是这样啊？ 不是全都是这样，就是说中医的精髓被失传以后，大家都变成了个愚者配之那个配了。你不号脉吧，说自个儿不是中医；你号脉啊，什么也不知道。指下寥寥，心中难明，现在就是这个。 所以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按道理说，您说建国以后咱们那么多的中医医院，按道理说 不能说这个事儿啊。我上次说了，我的一个老师教我这个太溪穴这个怎么错，马上就有人批驳我啊，你怎么诋毁老师呢？哈，不是诋毁，我告诉大家，巫爱巫师，巫更爱真理。现在有一些不好的体制，让你当你的老师出现问题的时候，你都不敢言语，这种体制培养下去，大家都死啊。偶尔有一个人说啊，能，你比如说我们说现在攻击学院教育，我就是学院培养出来的，中医学院教我很多，教我宽广的眼界，教我那么多， 教会了你自学的能力，对不对？自我学习， 不光是这个学院，中医学院6年培养，那真是我终身受益无穷。我很多恩师，我到现在逢年过节都要去看望这些老师。不能，你说我现在啊，就说对中医有点理解，那不能否认中医学院对我的培养。但是你也不能说老师有点问题我就不能说。 对， 我就说了，发现不了老师问题的人是个笨蛋，是吧？发现老师有问题还在那儿替老师遮遮掩掩这些问题，这有点犯浑，这就属于那蛋清蛋黄不分那种人啊。自个儿在那儿掩盖错误还不让别人说，这就有点坏了啊！所以笨蛋、混蛋、坏蛋。 对，所以呢，刚才说的，故平人脉法也，此话怎讲？ 嗯，这就有人说这是句眼文，其实呢，就是说我们以前讲过了，春夏秋冬人的脉是不一样的啊。你可以通过探查人的脉象得知他到底是哪个季节得了什么病啊，春天应该服，冬天应该沉。这就是我们说中医检查人号脉的一种理论依据。大家想学号脉，第一个先去修身，气脉通了以后，手热了，然后那个 手指的末梢有了感觉，最简单的感觉，当你把手放到桌子上，桌子没生命，但你能感觉到指尖有脉动在跳，你才有资格给人去号脉，否则你啥也感觉不到。 哦，我感觉我自己把手指按在桌子上的时候呢，还是有脉的跳动的。 那行，那你有科学啊。这就是说关于这个脉法呢，黄帝内经有将近五分之一的章节都在讲号脉，是一个非常深奥的学问，以后我们 慢 慢 学，慢慢学。就是我觉得真的非常了不起哦。您说号脉这个事情它怎么能够讲得出来呢？是吧？所以我们看看古人如何了不起，当然不是今天能讲的吧，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共同珍惜这样一个机会。好了，感谢薛老师，谢谢薛老师呢还依然如期的参加我们这个群。好，感谢薛老师，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